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。飞过西山惊雪北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帅有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光波棒耳边。87.6，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年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等李玲赶到医院的时候，李静仍然拉着白曼在病房门口争论呢。白曼很坚持， 现在她的乳腺还没有完全疏通，吃得过于营养反而会造成阻塞，等过几天乳腺通了才可以吃催奶的食物啊。 哎，我李家是中医世家，我懂得会比你少吗？ 我服务过很多产妇，月子餐的食谱基本都是这样。 哎，你看问题出来了吧，要因人而异啊，不是每个产妇都适合你这么吃的。孟安是高龄产妇，这高龄产妇身体本来就虚，所以需要补。可是 李林实在不想听下去了，忙走近他们，一面让白曼进去照顾许孟安母子，一面把李静拉到了一边。 哎，我说李玲啊，你来得正好，我问问你，这月嫂是我们花钱请的对吧？哎，怎么花了钱我还得受她的气呢？这是个什么道理啊？ 哎呀，我的姐，人家是专业的啊，你就不能撒开手让她来照顾孟安和小葡萄吗？ 哼，孟安生云杰的时候就是我照顾的，当时云杰外婆也在啊，连她都没有对我指手画脚，反而是我说什么她就做什么。 哎呀，我记得你们俩也没少掐啊。 你说什么呢你？ 哎呀，这一回既然请了月嫂了，姐就得信任人家，人家让做什么呀你就配合着点儿啊。况且你的身体也不太好，把自己给累着了啊。 我懒得跟你理论啊，待会儿我跟孟安聊。 哎，别呀、啊、姐，算我求你了，别再让孟安操这个心了。这从怀孕到现在啊，生下这个孩子前前后后发生多少事儿，这好不容易生下来了，哎呀，我们就让他安生几天吧。 哎，不是，我说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啊？ 姐，我很感激你啊，真的特别特别感激。这段时间你也没少跟着提心吊胆，你也知道孟安有多难，你为孟安做的，为我这个小家做的，我全都记在心里。我就是希望啊，既然咱们请了月嫂， 你也能趁着这几天轻松轻松，是不是？ 听了这话，李静的眉头这才略舒展开来，顿了顿，他对李玲说：“哎，对了，还有个事儿，我得先给你打预防针。”“ 怎么了？”“ 你老丈人丈母娘没跟你说什么吧？”“ 嗯，说什么呀？”“姐，你能不能一次把话说完呀？”“ 啊，行行行，那我就直说了，也没什么不能直说的。其实就一句话，孩子得姓李。”“ 哎，这离上户口还早呢。”“ 孟安也是这么说的，我算是听出来了。你们这是合起伙来糊弄我呢。”“ 哎呦，姐呀、啊，你就别添乱了啊！你看，咱爸都没说什么呢，你这倒是……这 咱家老爷子什么性格，你不知道吗？他根本就不管这事儿。”“ 那不就行了吗？他都不管了，你也甭管了啊！”“ 我能不管吗？啊？”“ 这华华不是姓李了吗？这就够了。”“ 哪能一样啊？”“ 怎么不一样了？ 华华也不是学医的，姓李不姓李的，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儿。可是葡萄还小啊，还可以培养啊。”“ 这样，姐，你呢，现在先回家休息啊。”“ 哟，急着撵我呢？”“ 不是，不是，哎呦，你，姐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可千万别告诉孟安。就刚才云杰跟我大吵大闹，说我们偏心，说我们重男轻女。这会儿他正赌气，在人家何路家呢。哎呀，云杰这个事儿啊，我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。姐，你就先别添乱了，我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，哪儿哪儿都是事儿，可哪件事儿我都解决不了，总不能让孟安去解决吧。他这刚生完孩子。”“ 哼，云杰这样还不都是给你惯的？”“ 是是是是是啊，都是我给惯的啊，你们没惯，行了吧？”李林渐渐地失去了耐心，脸色有些不好看起来。“ 好了好了，我去何路家一趟，你在这儿陪着你的老婆儿子，这总可以了吧？”“ 哎，谢谢姐，谢谢姐啊。” 李静探头往病房方向看了看，说道：“我跟你说，这个白曼你得盯着点。”“ 哎，行行，我知道了姐啊。哎，对了，你要见了云杰可别说重话啊。”“ 怎么着啊？我现在连怎么说话都要你来教了啊？”“ 行，不说了不说了。”李林本想再嘱咐几句，姐姐都这么说了，他也只得作罢。 病房里，许孟安也在生闷气。他第一次坐月子时，是李静跟许母一起照顾的，这两个人是成天的不对付。不同的是，许母碍着面子，没把不满表现出来。这一次是请了月嫂的，怎么还是弄得那么不愉快呢？因为李静，好像是，好像又不全是。这位大姑子劳心劳力，掏心掏肺，许孟安怎么忍心数落他呢？但人家月嫂是专业的，说的有道理，做事也小心，许孟安更不可能听大姑子的话把月嫂给轰走啊。一旁的白曼笑着说：“哟，小葡萄醒了。” 这时候李林刚好走进门来，忙俯身抱过了躺在婴儿床上的儿子。李林对许孟安说：“哎呦，可像你 这么点儿大，哪看得出来像谁呢？”“ 哼，姐就这样啊，孟安，你也别生他的气了。”“ 云杰呢？这会儿早该放学了吧？”“ 哦，那什么，回家了。我让姐啊回家给云杰做饭来着。啊，云杰好着呢啊，说是这两天作业多，就不过来看你了。反正你也快出院了嘛。”“ 不错，你现在也知道哄我骗我了。”“ 这，孟安。”“ 啊，她是我女儿，她怎么想的，我能不知道吗？” 许孟安说着，叹了口气。李静到了何路家，少不了被何路妈妈拉着说话，东拉西扯，话题总是围绕着许孟安和他的儿子。其实来的路上，李静想过，到了何家尽量避免聊这些，怕李云杰听到会多想。可是何路妈妈各种恭喜， 李静是想绕也绕不开。果然，李云阶跟何露正贴着门，两个女孩在偷听客厅里大人之间的谈话呢。 云阶，怎么样？你都听见了吧？不用听，这回我全都感觉到了。何露，残酷的现实就摆在你的面前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云阶啊，自己好好想想呗。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很委屈，很难过。原来我的父母家人一直都在骗我，我也从来就不是他们的小公主。不对，他们要的不是公主，而是王子。 这时候姑姑在敲门了。 云姐啊，云姐，你在里边吧，我来接你回家了啊。 何露低声问李云姐， 你要跟他回去吗？不然呢，我还能去哪儿？原来以为外婆家是我的避风港，现在看来外公和外婆也未必是真的疼爱我。何露，我倒是很羡慕你，你快出国了，可以暂时离开你的父母和弟弟。我走了。李云阶说着打开了房门。 出了电梯之后，李云阶一直走在李静的前面。春末夏初，夜里有些微凉，小侄女穿着校服裙，没有穿袜子，一双光腿露在外边。自从弟媳妇快临盆，家里所有人几乎都围着她转，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，大家难免就对这个小侄女有些疏忽起来。李静紧赶慢赶地追上了李云阶。 云阶啊，哎呦，这种天气你怎么就穿裙子了，连双袜子都不穿，小心着凉。就快考试了，要是感冒了会影响学习的。姑姑，除了考试是不是就没别的可说的了？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姑姑刚才说话直了点，姑姑其实是在关心你。不用了，你还是去关心你的宝贝侄子吧，毕竟他才是整个李家的希望。至于我，用何露奶奶的话来说，女孩子早晚都是要嫁人的，能不能考上好的高中，能不能考上重点大学，这些事情现在都不重要了。哎，云姐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？那我应该怎么说呢？姑姑，我就是觉得很奇怪，你自己是女的，我妈也是女的，外婆、小姨，当然还有何露的奶奶和妈妈，你们都是女的。哎，你们居然也会重男轻女啊？ 我们没有重男轻女啊。 知道小葡萄是男孩之后，你们都快乐疯了。 我们高兴是因为小葡萄啊顺利出生了。 别骗我了，我不是三五岁的孩子，我都已经16了。要是在旧社会，这个年纪的我已经被你们卖给谁家当童养媳了吧。 哎，你说这种话有点过分了，我们怎么对不起你了？尤其是你爸妈，你从小到大他们都尽力给你最好的生活，你吃的穿的用的，哎，你说哪样亏待了你？哎，别的不说，就说你的钢琴课好几百块钱一节，李云姐，你能不能懂点事儿？ 别跟我提钢琴。 李云姐说完这话，把书包往肩膀上一甩，大踏步往前走着。李静连忙追上去。 哎，你等等我，等等我，你去哪儿啊你？ 李云阶哪儿也没有去，他只能回自己的家，一头钻进了属于他的房间。最起码这个房间现在还是他的。这个房间不像何露的房间一样是粉粉嫩嫩的公主风，但是至少他还是温馨的。 姑姑敲了好几次门，说是给李云阶做了好吃的，可是李云阶一点都不想看到姑姑，也一点都不想吃饭。去年这个时候，妈妈没有生二胎，爸爸也没有那么忙，做菜超级好吃的兰香表姑也还在。只要是妈妈不加班的晚上，大家总是围着餐桌谈笑风生。那时候李云阶没觉着这有什么，对自己来说这只是某种日常。然而现在再看，怕是这些日常往后都不会再有了。 李云阶打开平板电脑， 翻看着以前的照片，照片上爸爸和妈妈都笑得很开心，当然李云杰自己也是。平板电脑里还存着一些视频，有好多是他在家里弹钢琴的视频。爸爸说要拍下李云杰练琴的视频，等以后他当了钢琴家，这些视频会变得非常珍贵。钢琴家，李云杰这辈子都不会再成为钢琴家了吗？别说钢琴家了，他连自己的家都快没有了。李云杰沮丧地把平板电脑放在一边，抱紧了双膝，泪水不自觉地就滑落下来。 因为许梦安还没有出院，白曼给准备的月子餐是他从自己家里带来的，晚饭是红曲小米粥，还有两样清口的小菜。白曼耐心地向李林解释着说，第一周主要是排恶露，所以呢不适宜食用太滋补的食物。我们的月子餐看起来花样很多，其实就是围绕着一排二条三补四养来的。还有啊，低盐少油，荤素搭配是关键。 李林听得半懂不懂，但是他能看出来，这位叫白曼的年轻月嫂绝对不像李静描述的那样。许梦安喝了不少粥，胃里暖和了，人也通畅了不少。白曼这才抱了小葡萄过来，说是孩子的吮吸有助于疏通乳腺。 本有些不安分的小葡萄嘴巴一触碰到妈妈的乳头就安静了下来，她每吸一口，许梦安就会觉得有些生疼。白曼说，哦，我已经约好催奶师了，他明天就会过来。许梦安点点头，要不今天晚上你先回吧，我先生在这儿就可以了。还是我留下吧，这是我的工作。那我有点话想跟我先生说。啊，嗯，好，也该让你们一家人好好享受一下温馨时刻了。这样我先出去转转，等会儿再回来。许梦安的神情忽然又暗淡了下来。啊，我家里还有个大女儿，她没来就算不得一家人。白曼不知道该怎么接话，便只好微笑着走出门去。 哎呀，梦安啊，云杰那边你不用太担心，我等一下回家去找他谈谈啊。 这个问题啊，不是一两天就能解决的。云杰已经习惯了家里只有他一个小孩，又是中考的关口，眼下最重要的是稳定他的情绪。我问过医生了，后天就可以出院，等我出院了慢慢的和他沟通啊。 啊， 哦对了，我爸是不是跟你说了他希望葡萄跟我姓啊？ 啊，说了。 你姐这边也提了一嘴，说是葡萄得姓李。 嗯， 李林，你是怎么想的？ 这…… 你是不是除了 ANR 就说不出一句整话来了？ 我……哎…… 许梦安并不想因为孩子跟谁姓的事和丈夫吵架，可是丈夫的态度让她觉得很是恼火。其实就算丈夫和李静一样表明自己的态度，说孩子必须姓李，许梦安也不会生气，他反而会心平气和跟他说清楚自己的立场和角度。 孩子随父姓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，按照习俗，一般情况下这都是件没有意义的事。当然了，也有像李静和欧阳这样的，因为欧阳是入赘的，他们的孩子理所应当就姓了李。 葡萄如果姓李，李静自然欢喜，可是许父那边落了空，难免会失落。可要是让葡萄姓许呢？且不说李静会抓狂，许梦安更担心的是李云阶和葡萄之间的姐弟关系。本来女儿就对葡萄有些不待见， 葡萄要是姓许，那么姐弟之间将来怕是会有隔阂，以后要是吵架，说不定就会冒出你姓许我姓李，我们不是一家人的话来。再一个，许父他们定然会偏爱葡萄一些，因为这个孩子姓许嘛。这种偏爱对李云街不公平，也不利于葡萄的成长。在许梦安这儿，孩子跟谁姓他都没有意见，姓氏无非就是一个符号。但是身为女儿、妻子和母亲，她想的更多的是家庭的和睦，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两全的办法。但是丈夫呢，他非但不帮自己出主意，还只知道打哈哈。 从妻子意外怀孕到顺利产子，李林感觉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变。只是这种改变打在他的身上好像看不出来什么，李林仍是那个佛系中年。李林当然不是妻子，妻子的牺牲和付出是显而易见的，妻子甚至请了一个漫长的产假。李林能想见，当妻子重回工作岗位后将会面临种种不适应。一个四十来岁的职场女性有勇气生二胎，无论怎么说都是值得佩服的。可是又有谁会注意到这个作为妻子的丈夫呢？谁又会关心到这个作为丈夫的情绪呢？如果不是要陪在妻子和孩子身边，此时李林应该是在上海参加行业论坛。为了这个论坛，李林做了很多准备工作，他也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被各方面关注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当初鼓励妻子生下小葡萄的也正是他自己呀。眼下妻子和大姐向他抛出了难题，他的儿子应该跟谁姓，就好像这种事情他真的能做得了主似的。在李林看来，儿子姓什么都行，哪怕不姓李不姓许，哪怕姓张姓王姓赵姓钱。李林终于向妻子表了态，我的意思啊，这件事啊你定就行了。 虽然李林表了态，但是在许梦安看来，丈夫的这个态约等于没有表。许梦安微微张了张嘴，他有无数的话想说，终究还是一个字都没有能说出口。自从跟李林恋爱到结婚到生女再到如今生子，大大小小的事许梦安做过无数次主，但是这一次许梦安觉得累了，他盼着李林能够站出来，能够把眼下棘手的几件事都给解决掉。可是他 见妻子脸上已有不悦，李林站起身来，既然月嫂在这儿，那我就先回去。 回去吧。许梦安不耐烦地摆着手。 李林刚出医院的大门，就接到了梅一朵的电话，他说他们从上海回来了，而且还给李林带了不少的资料，正准备给他送过来。李林就说，哎，明天吧，这等明天上班再说。 梅一朵在电话那头笑着说，我都快开到锦华苑门口了，你出来取一下呗。 哦，我还没回家呢，这会儿在医院。 哦，是是是，我们都知道你又当爹了，恭喜恭喜。我不急啊，我在车里等你好了。对了，要不要我来医院接你？ 不用了不用了，我这就往回赶。哎，李林赶到锦华苑门口，果然看到了梅一朵的车，他开了车门，拎着一袋子资料朝自己走过来。 老师和师母也来了，我本来想邀请他们过来玩的，但是师母身体不大好，不过我跟他们说了，说我们俩下回专程去北京看他们。梅一朵一边笑着说话，一边把资料袋塞到了李林的手里。梅一朵口中的老师是邱教授，

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李林谢过了梅一朵，拿着资料要回家，结果梅一朵一把拉住了李林的胳膊。 我这还有别的东西给你呢。 啊！ 本来呀，想去医院看看许蒙安的，他这么不待见我，我也不想自讨没趣了，所以我给你儿子买了个礼物，你转交一下。 哎呦，不用，你别那么客气。还有啊，这孟安怎么会不待见你呢？这没有的事儿。 梅一朵从包里掏出了个首饰盒，收着。 这是 一个小金锁，不值多少钱。 哎呦，这太贵重了吧。 我说了不值多少钱，你收着就是了。 哎，不不不，这可不行。哎，我们不能收这个。李林说着便把首饰盒往梅一朵手里塞，梅一朵自然是不肯要的，来来回回的两个人的手差点就抓到一块了，首饰盒也掉在了地上。 这么多年同学，不知怎么的，你跟我是越来越生分了。梅一朵蹲到地上，轻轻捡起首饰盒，等他站起身来时，眼里已经有了泪光。 一朵，我没有，就是这个金锁确实太贵重。哎，你说要是别的，我肯定就收了啊。 李林很局促，很不安，一双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这是我的心意，看到你现在生活的那么好，夫妻和睦，有儿有女，我真心替你高兴。是我有时候嘴上没有把门的，说话太直率，但你也知道，我那都是说玩笑话。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李林呐，我就希望你能好好的，你好了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 梅一朵说完，一手抓住了李林的手掌，再次将首饰盒放在了李林的掌心。李林要是再不收，场面就更难对付了。那我就带孩子谢谢您了。 这就对了。梅一朵终于恢复了笑脸。姐夫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 这是许梦欣的声音。李林忙回头，见许梦欣牵着熊熊，母女俩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和梅一朵那两只还没来得及松开的手。 还是熊熊的面子大，听说熊熊来了，李云街才愿意开房门， 李静又嘱咐熊熊拿了吃的进去，熊熊就陪着表姐吃起了各种美味。 姐弟俩席地而坐，摊在他们面前的有炸鸡、可乐、披萨、薯片、水果等等，眼花缭乱。 干嘛不吃吗？不吃才是傻子。姐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得学学我，看开点。 李云街觉得表弟这副小大人的样子有些好笑。 你姑姑打电话给我吗？说你不吃不喝，他们俩都急坏了。 真的假的？ 当然是真的了，所以姜还是老的辣，你比我聪明多了，你不哭不闹，直接就来一招不吃不喝，嘿，把他们都给镇住了。 熊熊啊，什么呀？哎，外面都还有谁？我爸也回来了吗？ 嗯，回来了，我妈正教育他呢。 什么情况，熊熊？ 刚才我们来的时候，在小区门口看到你爸了，他拉着一个阿姨的手。 啊？ 嘘，别嚷嚷，姐，我妈不让我跟你讲这些的，说不许告诉你，也不许告诉你妈。 哎，等等，熊熊，哪个阿姨？是不是穿得很鲜艳，穿着超级高的高跟鞋，涂着大红嘴唇那个？ 嗯。 书房里，许梦欣坐在大班椅上，李林站在一边。许梦欣很是痛心疾首啊。 姐夫，你不应该呀。 不是，欣欣啊，这件事情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啊。 之前我姐跟我提过一嘴，说是她怀疑你有问题，我听了还笑话她，说她胡思乱想来着。 哎呀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她就是我同事啊，来给我送资料的，那资料就在这儿啊，还有一个小金锁啊，是他送给葡萄的，我不肯收，这推来推去啊，这才造成了误会。 姐夫，你看着我的眼睛。 哎呀，你够了啊，欣欣。 你敢不敢看着我的眼睛说你没有骗我？ 李林只能直视着徐梦欣。 成，这样总行了吧？ 嗯，那我就相信你一回。这件事我可以暂且不告诉大姐，只是暂且哦，要是你还不老实，到时候可别怪我。 哎呀，没影的事儿。 这个女人我知道，叫梅朵嘛，当年要不是我姐，没准儿你就跟她结婚了。我听我姐说过好几回，说梅朵追你追得紧，不是好些年都没消息了吗？我说她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 李林只得如实相告。 这听起来呀，姐夫，人家就是冲着你回来的，你可得小心着点儿。 哎，我说这个话题咱们到此为止行不行啊？啊，本来什么事儿都没有，被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我怎么着了似的。 真的什么事都没有？ 李林这次学乖了，主动看向许梦欣的眼睛。 没有。 那还差不多。姐夫啊，我帮了你，你也得帮帮我。 不是，什么你就帮我了呀？我什么都没干呀！啊，你要是想告诉孟安，那你告诉他好了。我又不怕。 你看，你这就没意思了啊！再说了，我让你帮的都是小忙，举手之劳。 怎么了？ 我现在兼职做代购了 啊， 这事儿你听说了吧？ 没有啊。 行，那你现在总知道了吧？ 你原来那份工作不是干得好好的吗？ 哎，导购继续做，代购是兼职，我在发展客源呢，想请你把我的微信号推给你那些同事朋友什么的，你说这算不算是举手之劳？ 除了工作来往，我很少发微信的。 明白了，你这是拒绝我了。 不是啊，我。 那你到底帮还是不帮？ 我帮还不行吗？服了你了。 姐夫，生活不容易啊，你看你跟我姐衣食无忧，不像我们还要整天为钱操心。你们这样，你就更应该珍惜当下，把日子过好，不要有别的心思。 哎呀，你又来了，你这。 给你打打预防针嘛。 李云街的房间里，姐弟俩 还在边吃边聊呢。李云街不可置信地看着熊熊，手里的薯片捏成了碎片。 我爸跟梅阿姨拉着手。 熊熊点了点头。 嗯，你可别说是我跟你讲的。那我爸怎么这样？哎，反正大人的事我们也管不着嘛。熊熊，那要是你爸也这样呢？不用我，我妈第一个上去挠破他的脸皮。对呀，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被我妈知道，不然她有多生气呀。熊熊，是吧？哼，姐刚才还说恨你妈，恨她给你生了个弟弟呢。这是两码事，于海叔叔跟婉珍阿姨就是因为这种事离婚的，他们的女儿婉婉和珍珍现在跟着婉珍阿姨生活。婉婉老是在 QQ 上跟我吐槽，说她爸爸就是个人渣。我可不希望我爸妈离婚，我爸也变成人渣。熊熊，我不能跟你去外婆家了。 为什么呀，姐？ 刚才姐弟俩商定，李云街先跟着熊熊回外婆家，借此表明他拒不接受小葡萄的立场。 我得看着我爸，防止他变成人渣。 哎呦，姐怎么看呢？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我暂时是不能离开这里的。 也好，不过如果你要继续在家待着，那你得做好准备。 什么准备呀？ 哄孩子啊，比如像我，小西瓜哭了我就得哄他。当然了，我比你小，所以他们没让我学换尿布。你是大姐姐嘛，换尿布泡奶粉你一定是要学的，跑不掉的。 我？李云街指指自己，让我给那个臭小子换尿布，想什么呢？ 可臭了，真的。他们每次给小西瓜换尿布，我都躲得远远的。 咦，快别说了。林街不自觉地捏住了自己的鼻子。 姐，特别是西瓜哭鼻子的时候，我的妈呀，哭得我耳朵都快聋了。 小婴儿都这样？ 都这样吧，我爸说我小时候也这样。姐，你小时候也爱哭吗？ 李云街没有搭腔，继续捏着他的薯片。熊熊自说自话般， 唉，真想回到小时候啊。 熊熊，瞎说什么呢？你现在才多大？ 唉，自从当了哥哥，我就没有小时候了。 熊熊拿过李云街手里的薯片，妄自捏了起来。李林和许梦欣走出了书房，李静急忙迎了上去。 哎，我说你们俩什么情况？神神秘秘的，有什么不能在这儿说的啊？ 其实啊，李静最担心的就是许家派许梦欣当说客，好让小葡萄姓许。要不是李云街不吃不喝，李静才不会让许梦欣过来呢。 你问我姐夫吧。李静看向李林。 哦，哎，还不就是云街的事儿吗？啊，我们正聊呢。欣欣的意思是啊，先把云街带过去住一阵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李云街的房门开了，他走了出来。 我哪也不去。 李云街说完这话，转身又把房门给关上了，留下几个大人面面相觑。许梦欣摇着头，冲着外甥女的房间喊：“ 随他吧，熊熊，我们该回家了。” 不一会儿，熊熊探头探脑出来了，嘴里还叼着块披萨。许梦欣就问儿子：“ 呵，你倒吃上了，你姐姐呢？她吃了吗？”“ 嗯，吃了，吃的比我还多呢。”“ 行，那咱们娘俩的任务算是完成了，我们先走了。”“ 哎呦，别呀！” 李静将许梦欣拉到了一边。 姐，求你个事儿。 怎么了，姐？ 欣欣啊，你看 你能不能跟你爸说说，就是这葡萄的名字？取名是吧？放心吧，我爸都取好了，名字不是全都给姐夫了吗？你们再选选呗。不是我，时候不早了，要是云杰明天还不吃饭，我再带着熊熊来。许梦欣当然知道李静想说什么，但是这种事儿他真心不愿掺和。接着许梦欣带着熊熊回到了许家小院，他们刚进门没多久，老贾也回来了。 自从老贾开始上班，是三天两头都有饭局，经常喝得烂醉如泥。许母颇有些微词，都被许梦欣给挡了回去。许梦欣觉得丈夫这回总算能够放下那个空无一用的架子，踏踏实实回去上班了，她就应该无条件地支持丈夫。见老贾踉踉跄跄，许梦欣一面扶他进了房，一面招呼兰香做醒酒汤。一进房，老贾就瘫倒在床上，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。 浩文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哭什么呀？ 我委屈啊，我太委屈了。 今天晚上的饭局，老贾确实受了不少委屈。要说工作上苦点累点，老贾咬咬牙都能扛，让他最受不了的还是王总那副颐指气使的样子。是王总给老贾不错的薪资待遇，直接让他当了销售部门的主管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姓王的就可以羞辱他老贾了吧。就说晚上的这个局，老贾一开始以为是跟公司业务有关的，一进包厢才发现全都是他以前的老熟人，一个个的刚开始还客客气气的，一口一个贾总那么叫着，直到姓王的叫老贾给大家倒茶倒水递烟添酒。好嘛，老贾忍了，横竖就是一顿饭，吃完也就散了，没关系，再忍忍。不料姓王的却变本加厉，喝了点酒便借着老贾工作上的一个小失误大放厥词，各种斥责，搞得众人瞠目结舌。到最后别说老贾，一起吃饭的那些老熟人都看不下去了，要不是他们拦着，老贾都快上手了。老贾坐了起来，擦了擦眼泪， 哎呀，没事儿，欣欣啊，我明天跟王总道个歉，班还是得上。哎呀，我又怂了。你又该看不起我了。 浩文呐，不上了。 啊？ 我说你这个班上不了了，不上了，明天你大大方方去辞职，炒了他的鱿鱼。 不是，欣欣，这个班我不能不上。 浩文呐，我看出来了，那个王总请你去当什么销售总监，就是为了欺负你，小人得志。还不就是以前他在你手底下干活，如今他翻身你落难，他想摆摆威风吗？在这种人的公司里上班，你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发展，不如早点辞职。他要摆威风是吧？想得美，咱们不给他这个机会。 可是 你听我的，有的气可以受，有的不能，我们不能被人当猴耍，明白吗？ 老贾又是点头又是摇头，一时不知用什么言语来表达他此刻的心情。 许梦欣拉过老贾的手，我现在上着班才知道赚钱有多难，才知道出去社会上跟人打交道有多么不容易。老贾，我当个柜姐都这么辛苦，何况你以前要管着这么多人，要做那么大的生意。有时候我总想，要是还能回去就好了，回到咱俩刚认识的时候。倒不是说我多向往以前那种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日子，我是说要还能回去，我一定会珍惜你赚的每一分钱。 谢谢， 这么说，我就更无地自容了。 其实，人都有时运不济的时候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对了，许梦欣的眼泪也快掉出来了，却只是吸了吸鼻子，继续说：“对了，跟你说个好事儿。我前段时间不是跟你提过吗？想做代购，你虽然不同意，但我还是悄悄地做起来了。我找了个上家，人家生意做得大，三天两头地往国外跑。我说了我的情况，对方说如果我的月销售额能达到他的要求，他愿意带带我，给我供货。他那边什么奶粉、尿布、化妆品都有，货源很多的。我另外注册了个微信号，把我现在的客户、以前的熟人全都加了一遍。你猜怎么着？ 怎么着？ 买了不少货呢。 哎呀，欣欣啊，我对你是彻彻底底服气了。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我都想好了。 嗯， 等上了轨道，我就不当柜姐了，全职代购，自己去拿货，不让上家在中间赚差价。 行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啊。 老贾，赶紧去洗澡吧，洗完早点睡，我也困了。你看我上下眼皮都在打架了。明天我们大学同学会，我得早点休息，美美的去参加。 同学会啊？老贾听了，心下有点担忧。 以前许梦欣去参加同学会，哪次不是一身贵气？可如今家里连一辆像样的车都没有。本来我不想去的。 那就别去了呗。 可是不行啊，那些同学都是我的潜在客户，我不能不去。 许梦欣一脸的期待。 我可不能错过商机，明白了吧？ 那我明天真的去辞职了？ 当然是真的，人穷志不短，你直接就跟王总说，说老子不伺候了。 老贾伸手把妻子揽进了怀里。哎呀，我上辈子一定是修了不少桥，铺了不少路，这辈子才能娶你当老婆呀。 许梦欣摸摸老贾的脸说：“知道就好，相信我，我们能熬过去的。” 嗯。许梦安终于带着小葡萄出院了。出院这天刚好是周末，李云街也在家。 尽管李云街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可是房间外面的情况他是听得一清二楚。家里不但多了一串葡萄，还多了月嫂，不多会儿外公外婆小姨一家他们全到齐了，连爷爷都来了。要不是熊熊拉着李云街非要拽他出来，他可能要在房间里待一辈子了。见李云街出来了，小姨便自作主张抱过小葡萄，说是弟弟要姐姐抱抱。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不抱抱葡萄倒显得李云街没风度了。他象征性地接过弟弟，这个刚出生的小婴儿就像一团软肉，轻飘飘的，没什么分量。 小姨夫这就要给李云街和小葡萄拍合影。哎呦，看看啊，多好呀，云街都有弟弟了。哎，来来，拍个照来。 好在小葡萄很快就不情愿起来，张开嘴哇哇大哭。李云街赶忙把他递给了月嫂。准备出院前，许蒙安组织了一次很严肃的家庭会议。参加会议的除了李林，还有许父、许母、许梦欣和李静，连兰香都到场了。大人之间都商量好了，从今往后在李云街面前必须三不说。这个三不说分别是重男轻女的言论不说，大的要让着小的之类的话不说，姐姐要照顾弟弟之类的话也不许说。 总之，在这个家里，谁也不能给李云街压力。一定要让李云街意识到，弟弟并没有分走大家对李云街的宠爱，更要让李云街意识到，弟弟不是负担，弟弟是他的小伙伴。